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样，第61集。池禅说出来后，心里的压抑感却没有减轻。按照姑姑的说法，手术和继续耗着只是不同的死法而已，他爸爸早就已经没救了。他试过用这个说辞安慰自己，也以为自己应该已经被这个说辞说服了，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仍然会做梦，梦到自己签了做手术的字，心里清清楚楚想的是解脱。齐成一直抱着他，他也一直维持着被搂在怀里的姿势没动，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快到郊区了，路上的车辆变少，却有人按起了喇叭。池之涵伸出手捂住齐成的耳朵，脸却仍然埋在他的怀里。有一些痛是只能自己承担的，他没有钻牛角尖，没有觉得是因为自己签字手术才害死了他的爸爸，他只是单纯的因为那时候冒出来的想法自责。那么艰辛地求爸爸活下去，自己不要做没爸爸的孩子，却在爸爸放弃的时候也想跟着放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他听了会同情，会劝解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时候的想法就变成了让伤口永远无法愈合的元凶，每次想起来伤口就会更深一点。快到小洋房的时候，齐晨吻了吻池之涵的额头。 会好的，哭不出来也没有关系，还有我。 嗯，齐晨总有办法让他发泄出来，自学了快10年的心理学总算是有了用处。池之涵仍然维持着两手拽着齐成围巾的姿势。 还想见你妈妈吗？ 齐成还在一下下拍着他的背，问得很温柔。池之涵隔了很久，久到已经听到了小洋房外面大铁门打开的声音，才回答： 想。 他想问妈妈为什么可以一走了之，也想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他有过女儿。 好。 齐成拍拍池之涵的头，贴着他的耳朵说话，语速难得有些快。 停车之前你要从我的身上下来，再喂我吃一颗药。 池之涵愣住想抬头，却被齐成用力摁了回去。 找安保抬我进去，然后找赵医生。 齐成还在交代，声音听起来没有任何异样。 等赵医生来了，你跟他说我不是抑郁症应激反应，似乎是社交恐惧症的问题，早几年的发病症状，记得与你无关。 齐成松开池之涵，当着池之涵的面戴上了刚才偷偷脱掉的监测仪，仪表上的数据开始迅速飙升。他推开池之涵，拿过脚边的垃圾桶，没有任何预兆的吐得天昏地暗。在这样的混乱下，齐成脱下围巾迅速盖住了池之涵的脸，他不想让池之涵看到自己吐的样子，为了安慰他摘下了监测仪，忍到了最后一刻让他把心里面的痛都说出口，全程始终拉着他的手，在最后还要叮嘱他与他无关。所以池之涵一直没有摘下盖着头的围巾，直到呕吐声音消失。停车后，他为齐成吃了一颗药，帮他重新围好围巾，开门，镇定地叫了安保，看着安保用担架把齐成抬上床。房间里早就开好了暖气，池之涵挑了一床不太厚的被子，然后拨通了赵医生的电话。他一整天都没有收到赵医生的回邮，这个电话也没有打通。 迟志涵顿了下，翻出了赵医生徒弟的名片，也终于知道凌晨四点接到他的邮件后，赵医生就开始开会，后来接了两个病患又继续开会，至今还没有从会议室里出来。他听到自己冷静地跟赵医生徒弟说明齐成的症状，并且请他让赵医生尽快过来一趟，接着看到自己拿出纸笔记下了现在需要做的所有注意事项，做好一切后坐到床边，帮已经意识模糊的齐成擦掉嘴角的污渍，看着齐成微微撑开眼睛，跟迟志涵说等赵医生来了让赵医生打电话通知齐宁他们。齐成还是笑笑的抓着迟志涵的手， 你别打了，以后他们的电话都交给我。 齐成，你如果有事我就跟你一起死。 一直很冷静的迟志涵到现在也仍然很冷静，斩钉截铁的语气，没有怒意也没有愧疚。齐成笑笑闭上眼睛，拽着迟志涵的手很无力地晃了晃。 我没那么容易有事， 也不是承诺的语气，和迟志涵说要一起死一样，都是安静的，理所当然的。那个晚上他们谁都没说，但是心里都知道这辈子他们生死相随。赵医生这次来的时候居然穿着白大褂，阵仗很大，除了他和许久不见的李医生，还带了三个年纪和他差不多大的白大褂。齐成仍然在意识模糊和微弱清醒之间徘徊，迟志涵一直按照赵医生徒弟的叮嘱记下了齐成每分钟的心跳血压，间隔十分钟和他说说话让他保持清醒。迟志涵很冷静，和前几次无法预料结果的担心害怕不同，这一次齐成不太一样。以前齐成发病的时候躺平后就很少再看人，眼睛会盯着天花板，表情空白到五官都会变得模糊，那是病人的姿态，听天由命的姿态。而这次齐成一直看着迟志涵，看着他抿着嘴记录自己的体征，看着他皱眉，看着他和自己对视，偶尔会在迟志涵抿嘴皱眉的时候撒娇似的晃晃手，偶尔会抬手帮迟志涵理顺额前挡着视线的刘海。他全身脱离，但是这一次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天由命。而且这次过来阵仗很大无比严肃的赵医生，在看了迟志涵记录的体征曲线又拉了一堆仪器检查之后，对着迟志涵点点头下了结论。 还不错，结合你的邮件看这次是真的很不错呀。 冷静的迟志涵终于感觉到自己两条腿变成了细软的面条，连膝盖都无法控制的在抖。 只是这次症状发作得很严重，应该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也有过吧。 那就应该错不了了，我们有几项检测要在绝对安静的情况下做，你去对面等结果吧。 迟志涵下意识地看向齐成，李医生赶苍蝇一样挥手把两人的视线截断。 行，有完没完了，一点应激反应你俩人折腾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走，别耽误我们看病。 迟志涵眨眼，一点应激反应， 不严重吗？ 谁告诉你这很严重了？ 迟志涵仍然脚上生根一样站在床边，都吐到意识快模糊了，还只是一点应激反应吗？赵医生也奇怪地转头，迟志涵刚才还说了要一起死，在这两个破坏气氛的医生来之前，房间里弥漫的全都是生死契阔的爱情的味道。后知后觉自己反应过度的迟志涵红着脸看向齐城，结果虚弱的齐城眼底也有淡淡的笑意。齐城是说过自己没有那么容易有事，但是也同样说过这事与他迟志涵无关。在那样混乱的场景下，他以为那句与他无关是一种类似于让他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愧疚的安慰。之后陷入了悲情情境里的迟志涵理所当然地把齐城所有跟没事有关的话都当成了安慰，结果原来齐城说的与他无关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啊。迟志涵不是齐城社交恐惧症产生应激反应的原因，就这样而已。觉得自己这一个晚上戏太多的迟志涵一直到躲到对面关起门还是觉得脸红发烧。对门早就被他当成了存放食物的仓库，除了一堆吃的外只剩下他一个人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就容易胡思乱想，索性整了个大容器，淘了些小米和玉米碎煮粥，在一屋子米香弥漫里掏空了冰箱，准备做一堆小菜用来慰藉自己刚才几乎想要跟着齐城一起死的悲壮。更悲壮的是他是认真的，齐城当时的眼神也是认真的。哀嚎一声把萝卜丝切得嗖嗖嗖的，脸颊上的红晕却一直都没有再消下去过。赵医生说的检查用了很长时间，小洋房外面又陆续停了两辆车，齐宁和好久不见的齐鹏也来了，来了之后就直接到迟志涵这边。齐鹏熟门熟路地盛了小米粥，窝在饭桌上风卷残云地干掉四碗，而齐宁对迟志涵淡淡地点了点头，直接进了卧室，合衣躺好后就没了声音。半夜三点，小洋房灯火通明，等赵医生全部都检查好，领着几个医生一起到对门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五点。 可以确定了，确实是社恐症状加重，抑郁症呢转为轻度。 赵医生脱下白大褂，松了松衬衫扣子，也熟门熟路地开始找碗吃饭，其他几个医生跟着有样学样。 减药方案要改，抗抑郁症药物要比原来减少一倍，争取一个疗程以后彻底断掉。社恐最好的方案仍然是脱敏治疗，但是用在齐城身上估计悬。 赵医生吃了一口什锦菜，用筷子一直戳着盘子。 哎，小池，这个。 迟志涵无语地指了指已经放好的小罐子，赵医生嘿嘿笑了一下，满足地喝了一口小米粥。 应激症状还是得用药物压制，不过也可以酌情开始减量。我们回去以后针对他的社恐问题再想想别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这十年抗战终于有曙光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